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孔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今天节目首先出场的这一位歌手，他一出道就是可爱的邻家女孩的这样的形象，他也是陶喆的关门弟子，在2012年的8月24号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标题主打歌，来自于小关，关诗敏，关在家。 怎么就没有我？陪谁逛街？喜欢吃什么？每一条讯息我都 follow， 把你当做功课，订阅了你的生活。偷偷偷看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我每天关关关在家里等你关关注我，到底我要怎么做？ 专辑的这样一首标题主打歌《关在家》，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暂别歌坛，复出之后参加《中国好声音》，又加入到了周杰伦的战队。陶喆和周杰伦都是他的老师，这样的好运气在歌坛真的也是绝无仅有了。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榜上歌，这首歌曲上榜3周，最好成绩是亚军位置，本周来到第16名，这也是刘德华出道40周年的纪念单曲《奉陪到底》。 我和我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

是坠落，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次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像一颗尘埃，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次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在你的未来，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份坠落，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次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像一颗尘埃，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次谢谢你的爱， 两首歌曲之前听到的是刘德华出道40周年的一首纪念单曲《奉陪到底》，当然同样奉陪到底的还有他的这些经典老歌，刚刚这一首就是在8月份刚刚发表金润吉翻唱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作为曾经阿里郎组合的主唱，金润吉在2013年参加中国好声音被更多的人所喜欢，其实在这么多届的好声音比赛当中，我们总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比如说在今年全新一期节目中，我们就看到了非常熟悉的韦礼安，而他也带来自己的新歌作为竞演曲目，我们就来听本周第33位的歌曲，这样一首 Life 版的来自于韦礼安的《忽然》。 忽然之间想通了，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男孩，活着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阵风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注定的祸早在掌纹上勒索，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剥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

指引。没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没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在2017年，娃娃参加了中国新歌声，在歌坛的资历几乎比台下的导师还要资深。这首歌曲正是他的代表作《漂洋过海来看你》。听过了这样一首经典的名作，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是 Allin 的这样一首 OST 新歌，电视剧《机智的上半场》的这样一首推广曲，一无所有时的爱情。 那场时光好慢，慢到两个人没能察觉心酸，曾一无所有，只有你慷慨的温柔。终究热情消散，把痛和美满摆进天平两端，我们最后终究是拥有共同的朋友。就算时间开始吝啬，也未发现你坦诚的想自由。直到你放开手才懂，爱怎会越慢熟难从容。我早就习惯愿望落空，当流星划过坠落，生活安慰我，你想要回报一无所有，用力的美好总不保留，在某个路口沉默过的永久，一不小心就失踪。只说何必搪塞，爱到累了就坦诚说想自由。这结局本

叫我释然。黑暗中看见一束光，绝望的我找到了方向，迷惘的生命被照亮，尘埃中孤独倔强的绽放，我迎着风找到太阳，我守住自己的信仰，那年消失的珍藏，我永远不会遗忘。 小哭腔仍然是有一种震动心弦的力量，也唱出了这样一首歌曲《哀而不伤》的主题。再见，少年。 人生中最大的奇迹。 同样是在今年，同样是一首影视歌曲，同样是有着青春的主题，也有同样的歌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在六月份发表，这是冯提莫为纪录片《海大学》所演唱的主题曲，名字同样叫做《再见，少年》。 不要留别走。

的来自心中的软弱，我所有的外表自负都来自内心的自卑，心中充满了疑惑，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 这是本周新歌上榜第九名，来自水木年华的新歌《坦白书》，也是根据当代艺术家马良的诗歌谱曲改编，在中文流行音乐的不同年代都有名为《坦白》的歌曲，有80年代裘海正的《坦白》，90年代袁惟仁的《坦白》，新青年之后萧亚轩的《坦白》，各有各自的精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在他2013年《模特》专辑当中这样一首《太坦白》。 下天空就要变成红色，看着太阳一点点还剩下半个，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我也快颠倒了黑白，面向左边一看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心。

上线，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绝对，为你落一滴泪，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相信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本周第十七位，这首来自于林志炫的《如许》，就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许，我当光风霁月，抚琴迷笛音。如许，我叹魂梦几番人世奇遇，翩翩少年潇洒惬意，清风两剑影，一眼酿尽山川朝夕。如许，我取得乾坤断这纷乱境遇。如许，我知宿命初级痛难自愈，坚强与恨留证明，往事负而天地听，以使命如风走笔全凭。唤醒那个前光阴坚守的约定，一曲陈情弹平声音。你问凡尘过往被珍惜的真心，何曾畏惧过别离。我愿肆意成全你手的侠义，如许我负时光推移你的记忆，青山竹林几无盘云，只一方天地，一坛长饮喧嚣风雨。 些幸运连一听你到期许不许我同心思成名你的坚定年少桀骜的落笔江湖未却真心情岁月坦荡虚无会历尽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李健深丁小夜曲 忍耐无比煎熬的等待还要忍耐衰老的月来 新歌二号张碧晨如故 可为你月下 新歌三号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 新歌四号盖周岩理想 现实被捆绑着不停下坠多人的言语让我无所谓 新歌五号尤长靖署名 你擦肩而过你拿了几句耳语 新歌六号许魏洲解读新歌七号廖俊涛车站 衷心的祝愿这趟车晚点 新歌八号 Into One 风暴眼新歌九号水果星球五新歌十号郑卓熙亲亲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九七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在全中国强力首播环节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的第三波主打歌，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这首歌曲和前两首亮相的歌曲《你值得更好的》仿佛昨天一起组成了现代莘莘学子的成长三部曲。 全中国强力首播。 你我没达成共识分手的仪式，才各有各的说辞，分手的意思，爱从微笑开始到疏离多时，说话都奢侈，生活琐事理智停止。你我感情从真实到不为人知，对反复几次收拾深陷的伤势，需要过一阵子甚至一辈子才真的没事，回避彼此是一种仁慈，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却再过程丢了纯真，然后我们成了有为的大人，条件是难哭也无声，繁华的城夜色好深，只会掩饰你我不合适，和你分开时正是下雨的夏至，像被淋湿的纸很难一下子晒干就没事，再见彼此该如何坚持，我唯有鸣唱那年说好的目标，用力地跑用力去找，想象你为我执着的梦而自豪，可是我开启那年定好的坐标，就那一秒我被打倒，原来两人只能在不同天空闪耀，然后我们成了想成再过程，却再过程丢了纯真，然后我们成了有为的大人，条件是能哭也无声，发花的城寂寞好深， Via Via Me。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最近朴树在采访的时候谈到粉籍相关问题的时候说，我觉得人是会流动的，如果你把自己固定在那儿，我觉得是件很愚蠢的事，你应该允许自己改变。朴树被网友称为人间清醒，不过对歌手来说，当然希望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喜欢自己的音乐。周董的核心歌迷群体是以80后90后为主，不过他的音乐当中还会时不时加入一些卖萌的元素来吸引更年轻的朋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周杰伦这首甜甜的。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他，竟然答应我要给我风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自卫。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 是张国荣的代表作《Monica》，发表年份是在1984年。80年代香港流行歌是以抒情歌为主，《Monica》开创了劲歌热舞的风潮。而2001年在80年代香港出道的时候，劲歌热舞也是他的曲库之一了。1995年，林忆莲正式的加盟到了滚石唱片，普通话专辑《Love Cindy》全亚洲的总销量累计超过了400万张，也成为林忆莲迄今为止销量最高的唱片，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李宗盛作词作曲，林忆莲所演唱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人留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会关心谁？谁会关心谁？ 这是林忆莲的情歌代表作，这样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在每个时代的情歌的特点也是各有不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追求词曲上的对仗工整，而当下的情歌则更注重到的是律动。当然，旋律线条上的优美是每个时代情歌必不可少的因素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最近在网络上很火，这是由 Ink、王星辰、苏星杰共同演唱的《落日与晚风》。 落日与晚风，深情的相拥，曾相遇的路口，期盼悬了很久，最后的借口，失落的享受，已无法再陪你到黑夜之后。 走了多远，多久才敢抬头，看见孤独的沙漠都有一片绿洲，再也不敢轻易施展温柔，怕在下一个路口等不到你回眸。如果爱像舞蹈流，每一张海市蜃楼 都有你陪我等候，直到你把他们收走， 在精神宇宙才可以厮守， 风经过的地方有太多遗憾的理由。 我期盼悬了很久，最后的借口，失落的享受，已无法再陪你到黑夜之后。 才敢抬头，看见孤独的沙漠都有一片绿洲，再也不敢轻易施展温柔，怕在下一个路口等不到你回眸。如果爱像舞蹈流，每一张海市蜃楼 都有你陪我等候，直到你把他们收走， 在精神宇宙才可以厮守， 风经过的地方有太多遗憾的理由。 期盼悬了很久，最后的借口，失落的享受，已无法再陪你到黑夜之后。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李荣浩周杰伦默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 第九位水木年华坦白书 所有的英雄气概都来自心中的软弱 八位金海心反方向流浪 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 第七位波兰童话 OK 出发 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切些都不停下 第六位蒋凡关 如今嘲笑一些 第五位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 第四位李霄云你呀我呀第三位薛之谦变废为宝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第二位张靓颖无望 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 本周冠军曲张杰仿佛昨天 仿佛昨天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Thank you. 时光从不为谁而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存在。你迂回，你徘徊，你期待，你深爱，忘记一场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而你是否依然感动感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为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一样想当初勇敢，让我回的今后有因为爱。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孔化。这一时段第一首分享给大家的歌曲是蔡健雅在这个月推出的新专辑 The Part 当中和阿颖嘎合作的 Into the Wild。 那最近 Tanya 蔡健雅也是应 Spotify 邀请担任企划 Equal 的代表人物，登上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剧目，用音乐来支持女性力量。 平川为热闹塌下来，高楼把欲望撑起来，谁没有对自己的膜拜？怎么沉闷我烧过来，穿上什么把灵魂裹起来，谁没有看过世界的崩坏？ 时代，别忘记原始的期待，用生命把生命换回来。刹那有混沌的初开，可否永远做纯真的小孩，边走边唱着人类好奇怪。 Come into the light， 像天雪云海，像地雪金，我想天地血同在。 Ooh, come into the light， 白首不买卖，万物都明白，无名一念谁还在。 Ooh, 你在乎我在。 Come into the 想听雪云海，想滴雪青苔，我想天地雪同在。Ooh, come into the light。 风声树会白，日却月会来，我想和有雪自在。 无畏一切未来，无陪一切同在。 Come into the light， Come into the world。 雪的雪白，像冰雪青苔， 我想天地雪同在。万物都明白，无名一念谁还在，无畏一切未来，无陪一切同在，我 首经典老歌来自于张清芳1992年专辑同名主打歌，这首《认真的眼睛》。 Please.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田馥甄在去年的专辑的这样一首标题曲《无人知晓》。 我像是小数点第七位，存在单能自动被省略，也习惯不必先跟你看错一对。你也算够精神的同类，踏着却不逾越那条线，发生一切我不发生一切，又有什么差别？看不见听不到爱不了，却注定要纠结。我想我是坏人，故意不听懂你的拒绝，难以昭告世界，爱上你多遥远，无人知晓，可不可怜？不靠近，不走远，不定义，像玩笑的暧昧。你说你是坏人，想安定，也没缺过。我全为你崩溃，却带一点惭愧，我不够好，害你亏欠。 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己两三两旁，日子一夜年轻梦，山线又变浅点，随风变随雨化雨，银座如此般观，世间人世间事残，银座如时光。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世间人世间事残，应作如时光。 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温度也刚刚好。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把你忘掉。希望有一天我们有个收场，先去趟所有没去的地方，看蓝雨看极光。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人们开始和好，不用再确认万物都睡着，才能给你拥抱。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羽毛，成为我的困扰。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